所以我现在想到底是那一杯冻柠檬茶的功效呢，还是说昨天白天的有效的一个休息的时间让我整个人调整的比较好。我并没有觉得说我一晚上没有睡好，我今天早上没有精神，所以我开场选了一首完全跟以往早间醒神风的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样的解读对于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报道的说句心里话能不能够解答你心中的一点点的疑问。7:05带你出发，这个街道是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在周六日的早晨7:00到10:00属于我。你好，我是戴毅，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早上好。 节奏就在跳跃，音乐在狂叫，我们 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 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得好，日夜早 get down get down， 霓虹灯的闪耀，对拍的心跳，要我们 get down。路人彼此在扫描那一角，古本真的很花俏，哇靠，在玻璃组装等着限量公仔却买不到，又跌倒，滑板功力还没到，安全帽流汗总得流血好，妹妹手机拿很高，眼里堵着笑，在拍大头照，为这个城市尖叫 Come on， 节奏正在跳跃，音乐在狂叫，让我们 get down get down， 天黑不睡觉，天亮还在好，日夜早 get down get down， 霓虹灯在闪耀，对拍着心跳，要我们 get down get down， 不同的颜色，混搭的主色，这就是街道 主角，路人彼此在扫描那一招，苦观真的很花俏，哇啦，在玻璃组装等着限量风采却买不到，耶，这是我们的街道，潮流变换的符号，混搭自己的味道，谁要跟风就偷偷炫耀，潮牌就是该炫耀，耍帅就耍到爆，让我们大声叫，为这个城市尖叫 Come on， 节奏正在跳跃，音乐在狂叫， 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너를 보내 마음속에 사랑 에이 내 본능이 고백 빨리 하라 에이 내 주위를 둘러싼 수많은 경쟁자 Yes I'm a soldier for you sweet 멘트 장전 발사하기 전에 잘군들이 불었나 Yes 완전 간장장콩장장이곳간콩장장 Yeah ready 아침이 깨는 소리 morning 바람들은 익살모

like a child now. 'Cause every time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I'm comfortable enough to feel you want the stars in my soul. And I lose all control. You kiss my nose, the feeling shows. 'Cause you make me smile. 购物省百元，首年零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知道你们都很喜欢这首歌哈 ，Bonnie M Sunny。虽然今天不是那种阳光满满的那种特别好的天气，很通透的天空哈，但是这首歌呢，希望可以召唤出来你内心当中的小太阳，也来顺便跟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很早就来跟我打招呼的，像张怡、丽丽、午后的彩云、珊珊、小书童已经念过了哈，还有想改名儿，这边看到的是燕林。Percy Patty 来打卡，我这边还看到了谁给我的留言哦，小闪 Barry 哈，清风飘扬 Morning Morning 早上好，还有我要说一个留言，我真的是觉得简直慢的不是半拍啊，慢出了半个地球。我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的时候，是看到了费劲儿在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跟我说了声二姐再见。 终于来到台北，看到这里难免会想起 LA， 给我一点时间，学着语言体会文化的差别，时差转换之间，慢慢品味城市游牧的细节，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慢慢拍，一步一脚印去体会。新世界，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从没想过我会爱上一个城市的气味，短暂的停歇还是这就是终点，绕了大半个世界。如果你愿意，我想我会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慢 我移动得太频繁，得学会习惯，想要保持着平凡，得融入的快，体会不同的文化，继续闹着新的笑话，学着母亲说的话，然后慢慢被同化，有时候还是反应慢，还请您多担待，因为对我来说慢慢来比较快，我会 慢慢拍，一字一句表达感觉，没有恶意，请别误会。 可是我还不舍得你。 的每分钟。 我不再后悔没能 hold 着在，丢掉纪念品也不简单。怀念你，让所有回忆变得更美丽。It was me who couldn't do things right。听说你最近有了新对象，我用忙碌把缺口全都填满。Yeah， 还是最欣赏你的自信，那时候你最美丽。Maybe we can meet another life。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real love? I don't wanna sacrifice our love for nothing。 有没有突然想过我突然停留在角落，回放每一个机会错过。这首歌就当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歌。可是我还不舍得你疼我的每一分钟。很多夜里都想着我们多爱过，现在已经都没有。这个说是你别犯一样的错，但依然希望你能快乐。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real love? I don't wanna sacrifice our love for nothing。 有没有突然想过我突然停留在角落，回放每一个机会错过。这首歌就当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歌。可是我还不舍得你疼我的每一分钟。 孙盛希、宋秉琴，不要让我后悔。心里话问我说，最近有没有练什么歌？你怎么知道我在练歌？其实每到夏天的时候，不管是有歌手节目或者说有好声音啊，就这样的一些真人秀的综艺节目出现的时候，都会敦促我自己，哎，有一些歌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练一练啊，继续做我的春秋大梦。其实不管说将来你为了练歌为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你会感觉到在你唱歌那个瞬间是可以帮助你抵消掉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能够减少很多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唱歌不仅有益于身心健康，同时还有利于你清空掉很多生活里面所积攒下来的不好的坏的情绪。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希望你们多多哼哼歌、听听歌、唱唱歌。这首歌来自于王星辰、苏星杰，《清空》。 是我爱得太蠢太不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 在爱的世界你好像还没弄懂，所以在花花世界应该把真心清空。游走于谎言之中构建起来的朦胧，却像是美的不可方物，含泪的风度。当眼神开始放出冷漠略显无辜，言不由衷在乎伤的体无完肤，选择放着全部走不出的迷糊。对不起，是我作茧自缚。 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英文。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 知道你是喜欢晴天还是喜欢雨天，不记得你的口味，你的爱好约会时间，刚刚在想起好像有事不能和你见面。 Oh baby， 这次我很抱歉， 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相信你多幸福的吻，想对你不理睬，你的爱却像是现实人的妖怪，越走越担心我冬季的世界，却还傻傻等待着花开， 是我爱得太蠢太过天真，才会把你的寂寞当作契合的灵魂，也是我自作自受竟然那么认真。 居然这家酷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都有什么活动啊？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枕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啊啊啊！啊啊啊！You were in college working part-time, waiting tables, left a small town, never looked back. I was a flight risk.With the fear of falling, wondering why we bother with love if it never lasts. I say, can you believe it? As we're lying on the couch, the moment I can see it, yes, yes, I can see it now. Do you remember we were sitting there by the water? You put your arm around m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made taking on the world together, and there's a drawer of my things at your place. You learn my secrets and you figure out why I'm guarded. You say we'll never make my parents' mistakes, but we got bills to pay. We got nothing figured out when it was hard to take. Yes, yes, this is what I thought about. Do you remember we were sitting there by the water? You put your arm around me for the first time. You made a rebel of a careless man's careful daughter. You are the best thing Swift My 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珊珊跟我说，说到唱歌这件事情，我更加喜欢戴上耳机来听歌，但是呢唱歌不太好，总是会跑调。我把这个你的这句话能不能够理解成为，你经常会因为听着耳机里面很喜欢的歌，然后这个时候开心了开始跟着一起唱，但是别人会跟你说你别唱了，你跑调，是这样吗？那我告诉给你原因是在哪儿，因为你的耳朵听不到你自己的声音呐、啊。因为换了是我，我也会跑调啊。有几次我在节目当中哼过歌哈、啊，大家会觉得哦，唱的还不错，跟的还可以。那是因为我们直播间 DJ 的耳机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说话和唱歌的声音的，所以我们相当于带了一个比较准确的监听在身上。你感受一下，那如果说你在自己的生活的当中那个 K 歌的设备里面可以把自己的话筒然后那个声音录入到你的耳机里面去的时候啊，那一股音轨可以通过你的监听耳机听到的话，最起码不会跑那么厉害。但接着说啊，说跑调这事儿，我记得以前我的一个老师就说到过，其实如果你真的是不在，比如说你没有被耳机堵上耳朵，然后你就正常唱歌，但是也发现自己容易跑调的话，那是你的耳朵听音准听得不好，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锻炼耳力，多听，然后呢也要试着练习多唱，这样的话一定会有效的改善你唱歌跑调的问题。好了，这个小 tips 先聊到这儿，先来听这首歌 New Radicals You Get What You Give。 早上好，8月15号的7:51，这里是带你出发。We'll be right back. 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 总有一些是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不同于城市的空气，

让他们说，就让他们说，不要愁眉苦脸想太多。可我肩膀我真正那个时候，你们就懂。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要的字清不清，我不晓得。有些说我断舍，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给我麦克风，大家快来跟我疯，把螺丝放松，双手借给我用。我不是要你跟我一起诗歌朗诵，我只是要你和我有那一点点的互动。跟我说嘿，跟我说吼，要撕不清也能把气氛搞嗨，所以暂时还好，请大家不要见怪。我不晓得，有些说不断舍，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他们要我饶舌，于是我就开始上课，要的字清不清，我不晓得。有些说不断舍，嘴里糖果含着两颗，这绝对是我的一种特色。这首诗我献给你们的歌、 我记得收音机旁有听友之前跟我来听白安的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女生唱歌很有特点。其实她唱歌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咬字会感觉有点平翘舌不分，有一点点早期周杰伦的感觉，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含混不清的，他是完全会跟我们印象当中咬字发音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另辟蹊径呢，有的时候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有一次我听到他的采访的时候，发现他说话无比的正常，哎，这个就很有趣了哈，是不是他自己琢磨出了一套唱歌的不一样的方式哈？总归来说，单纯的模仿也不行哈。好，说到饶舌呢，我们接下来真正要请到一个嘻哈团体登场了，亚特兰大非常知名的一个嘻哈团体 Tag Team， 1997年还是1996年？看我这个记性，这一首热单叫做 Oop There It Is。副歌部分哈，特别适合跟着一起来饶舌。 Again, check it, direct it, let's begin. Party on, party people, let me hear some noise. DC's in the house, jump, jump, rejoices. There's a party over here, a party over there. Wave your hands in the air, shake the dairy, yeah. These three words, man, you're getting busy. Whoop, there it is, hit me. You folks what it's all about. Now it's time for to get on the mic and make this mother party hot. I'm taking it back to the old school, cause I'm an old fool who's so cool. If you wanna get down, I'ma show you the way. Boom, there it is. Let me hear you say, boom, there it is. Come on, y'all. Boom, there it is. Boom, there it is. Come on, y'all. Boom. I drink and bent and bent as I puff on deck. Rock the mic, I crave skin, rip shit. Find a honey dip to dip it in. Slam dunk it, stick it, flip it and ride. That B-double-O-T-Y, oh my. Ooh, that's it, come on, come on. Whoop, there it is, I'm done. Whoop, there it is. Come on. 好搭档，这个跟他们一块唱 Oop There It Is， 可能很多人还不太能够掌握上那个律动和感觉，但是 Oop Ka Shaka Oop Ka Shaka 跟着还挺起劲儿。 Amazing, outstanding, demanding, commanding, you people dancing, woo! That's a breath taker. I produce, aka The Undertaker. You wanna come down to the underground old school? Here's a shovel. Can you dig it, fool? Can you dig it? We can dig it. Can y'all dig it? As I flow to the flash from the school of bow, hardcore kick the folklore wreck. 3 to 2 and 1 mic check. Mass kill blow ill on the mess of steel. That's the grill of the microphone I just kill. Party people, it's your party tag team is through. Whoop, there it is. I thought you knew.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Whoop, there it is. Yeah, tag team music coming straight at ya. That's me, DC, the Brain Supreme, and my man Steve Rowland. Bring it back, y'all. Bring it back, y'all. Bring it back. Here we go. Tag Team, Oop, There It Is、继续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要点歌是吧？不接受点歌。尤其是我，你要就是我知道你要点给谁的时候哈、明天继续上班啊，所以更多的话可以明天保持交流哈、就是不在早间，是在晚上了。立秋过去有几天了，在我们的老家呢，立秋之后老人说就不太建议经常下海了哈，因为水比较凉，但是爱一如既往爱向大海。 我把思念忘进白云里，好飘上天空，飘上你，下成了雨， 下成了雨， 雨就哗啦啦啦下成小溪，流过山谷和大地，向大海去。一波波的潮来潮去，从来不休息。繁华熠熠，不该要你珍惜。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我正在想你？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贝壳的秘密？我爱你。 Thank you.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Let's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Ladies and gentlemen, yes. 看到了无糖咖啡来报道，这首歌叫 Rainbow Dream。 我之前我记得在上上周的早晨吧，应该播到过这首歌。 Big Mama 这样一个团体来自于韩国，然后呢这四个大号的哈，姐姐们，压台的姐姐们组成了这样一个组合 Big Mama。 他们的声线拥有了爵士的唱腔，然后有流行的这样的一种演唱方式，所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演唱很多律动的 R&B 的歌曲就格外的好听。所以如果说你也喜欢他们的歌的话，不妨把他们的这首 Rainbow Dream 和以及你听到去找一找看他其他的一些歌，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一同放进你的歌曲列表当中。昨天早晨我们安慰了一下周末加班的小夏，然后给他放了一首张杰的你值得。

girl. Same old boy, same sweet girl, 10 years down the road. He held her tight and kissed her lips in front of the picture show. Stranger came and pulled a gun, grabbed her by the arm. Said if you do what I tell you to, there won't be any harm. And Johnny said, take my money, take my wallet, take my credit cards. Here's a watch that my grandpa gave me. Here's a key to my car, mister, give it a whirl. Don't take the girl. Same old boy, same sweet girl, 5 years down the road. There's gonna be a little warning, she says it's time to go. Doctor says a baby's fine, but you'll have to leave, 'cause his mama's fading fast. And Johnny hit his knees and there he prayed, take the very breath you gave me, take the heart from my chest. I'll gladly take her place if you'll let me make this my last request. Take me out of this world. God, please don't take the girl. Johnny's daddy was taking him fishing. He was 8 years old. 管路管路空调管路，清洗清洗杀菌清洗，途虎养车就在等你。 途虎养车空调管路杀菌只要19.9，上途虎养车 APP 就好，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Stand up like a giant, so don't show down me one night, down in my lonely face. 重复着多片，在镜子歌里找自己的明天，坐着守住歹徒的美梦多新鲜，敲着键盘躺在怀念说不来的时间，朝思暮想做梦都想，时刻在想想发光，抱头痛哭耐不住凄凉，睡不醒的你永远没方向，真不知道爱做梦的你就会想，真不知道爱抱怨的你就会讲，给梦一个方向迎难而上，没有能重来的光，真不知道有太多的梦没找到，真不知道含着泪也要继续跑，给梦一个方向迎难而上，没有能重来的光。 胡糖咖啡说听到白举纲这首 Old Rock 出现的时候就知道二姐接下来要聊一聊披荆斩棘的哥哥了，我只看了第一期哈，聊得少啊。 千篇一律的重复着昨天，在镜子歌里找自己的明天，坐着守住歹徒的美梦多新鲜，敲着键盘躺在怀念说不来的时间，朝思暮想做梦都想，时刻在想想发光，抱着痛苦耐不住凄凉，睡不醒的你永远没方向，就不知道爱过梦的你就会想，就不知道爱抱怨的你就会讲，给梦一个方向迎难而上， 白举纲 Old Rock。 其实我还挺喜欢小白，因为小白在第一期的竞演当中他选择的一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很多人上一次印象还停留在黄龄的演唱，但是这一次呢他给这首歌做了一个全新的编曲啊，所以这首歌在据说唱完之后很多人在他的这个微博上面给他打 call， 比方说有一同参加过歌手比赛的吉克隽逸，然后呢中餐厅的舒淇也是在给小白加油，更别说他当时同届的一些快男的选手们了，都在纷纷的转发并且支持他。小白是这一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33个参与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年龄第二小的，年龄第一小的我没记住，记住几个人待会儿跟你慢慢聊一聊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的唱功哈，首先是确实毋庸置疑的，据说他完全是在现场演唱，是无修音比赛，就这样子对于一个现场演唱的歌手来说是最大的一种褒奖，就是你拿出去跟所有人在现场演唱的时候举手说我可以不用修音啊，这种感觉是相当自信的，并且我觉得在现场演唱当中也是给更多的听友和观众会带来一种极致体验的这样的一类歌手，而且他在舞台上的表现非常的老练，不像一个26、27岁的男孩哈，所以很期待接下来他的表现。我觉得有可能他会在这样的一种综艺节目当中不一定特别占便宜，他有可能会吃亏，就是大家可能会把更多的票数投给我们心目当中有情节有情怀的那类哥哥们，但可能不一定会选择他，但就像昨天好像新的一期节目当中好多哥哥们纷纷表示成绩无所谓哈，来了就是来好好的感受这个舞台，并且能够更多的跟其他的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有经验的资深的艺人们好好玩一次跨界。所以接下来这个 不叫组合，因为烽火海，我不知道多少人在看到他们三个人登上舞台开始唱歌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浑身的汗毛就已经起立致敬了。这个版本的知己自己是烽火海，也就是当年的陈小春、朱永棠、谢天华和郑伊健来共同合作的。有请。 路上未同伴到底，何必轻轻算计？若命运未全部放低，残杂事干亦无谓。朋友情意，随意去说说太容易。为知己可以有苦有难事，永不容置。是知己，自己怎可以到天塌下时，各做各事。 看电影的时候喜欢上的一首歌，来自于古惑仔电影系列当中的哈，这首插曲名字叫做知己自己，是当年的烽火海组合和郑伊健的合作。我是在这首歌的网易的留言底下看到一条特别特别的搞笑，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叫邓邓涵的网友的留言说，初中的时候和几个哥们儿成立了一个青龙帮，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被班主任发现了，硬生生的变成了青龙学习小组。你说一首歌哈、啊，不仅扯回了当年，还想到了很多上学时候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班主任真的好可爱，青龙学习小组。好，这首歌也是同样来自于《披荆斩棘的哥哥》的选手之一梁汉文。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有一双紧握的手，走过全世界很多街头。简单相爱的心中不懂天高地厚，那时候我们的感情不问理由，拥抱总是在吵架之后，从来都没有冷战多久的念头，幸福在 在日子里一天天的累积成功，终于要忍受。看你空着的手，在回家的路上尽一些以后，是不是从前的点滴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两个人有那么多的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问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睡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总在老地方等候，你有无数迟到的借口，每个都像你那么可爱，觉得享受。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太讲究，有次试着喝一点烈酒，在雨中仿佛走到世界的尽头。幸福在日子里一天天的累积成功，终于要忍受。看你空着的手，在回家的路上尽一些以后，是不是从前的点滴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两个人有那么多的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问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睡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没有细水长流，流惯了泪水也不能回到那好时候。是谁贪心忘旧，谁首先说不如分手？是否在握紧你手，也失去温柔，逐渐溜走，变成了伤口？是为什么到今天才发现两个人有那么多的要求？是不是不管我对你多好，问你多久也不能回头？你一个人无言泪流，是否为了失去自由？虽然睡在左右，也只是熟悉的朋友。 梁汉文那时候，广东话那首歌曲是《七友》，可能很多人更喜欢《七友》的感觉，因为可能同样的旋律哈，同样的一个人唱，广东话出来的效果呢，会让我们能够跳脱开原有歌词的一个所谓的束缚，可能你会在听那首歌的时候，能够跟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一些事情能够共鸣的更多。其实梁汉文他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当中不属于特别亮眼和抢眼的一个，所以他在接受节目采访的时候也说，好像自己的人生当中几个事业的发展重要节点都遇到了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所以眼看着跟自己同一批的或者说曾经合作过的一些歌手啊艺人啊都有机会去发展，并且逐渐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点落差感，一边是为朋友开心，另一边反观自己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不过他也安慰自己说，每个人的发展时机不同，有的人会早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晚一点，而自己的这次发展机会可能就是在这一次披荆斩棘的时刻。所以我们祝福梁汉文，也希望更多的听友更多的网友可以有机会听到他的很多早些年非常优秀的代表曲目，以及他接下来有可能会发表的一些新歌。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看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不能说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上的，可能要把这个时间线放得更宽一点，有可能不一定是前半生或者后半生，整个他的人生他的职业的历程当中可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可能一不小心狄仙就会变成狐仙，是吧？所以有的人红的会比较早，糊的来的也比较快。所以昨天很多人吃瓜吃到夜里12点，是吧？长长的那段文章哈，那段声明

the stress is gone for me. Nowhere I'd rather be. Hey, yeah, I need my summer feelings, and I'm trying to keep it cool. Way here to mess up my feelings. And I found a piece of me that I never knew. Hey, yeah, I need my summer feelings, and I'm trying to keep it cool. Way here to mess up my feelings. And I found a piece of me that I never knew. 希望 Leno Stella 没有生气啊，因为刚刚只介绍了一下 Charlie Puth， 很喜欢这首属于夏天的歌 Summer Feeling。继续是在八点档的带你出发，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在早上的微信公众平台能看见老熟人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意外，就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任意门，我一下回到了2006、2007年甚至2008年。月奔儿他说听到了袋鼠阿姨的声音，我们一直在。我知道现在听友听到这个字一定会一头懵，什么袋鼠阿姨是谁？当年。他们家宝贝在广播里面听到我的时候说他叫戴毅是吗，他没有记住我的名字，袋鼠阿姨。好可爱，现在已经上小学了。 风格独舞你来做主，每个细胞都欢呼。太阳眼睛要准备 OK， 尝试看我发布你就会醉，想要盖过我 No way Jose，对摄影团队。 我觉得我的数学应该是体育老师教的，他应该不只是小学了。现在是忙着上合唱团乐团的小课，然后呢还在前七天的比赛当中拿回了小号全国的金奖，阿姨为他骄傲。 我发现地方太悬，轻轻翻转你的线，灯光晕开 hip hop 流血，放弃是你目眩，风格独这些我 OK Jose， 你面对摄影团队。 广播里面祝福一下安小臭，已经上初一了哈。哎，我不知道吹小号是不是特别需要底气要足。那月奔儿妈妈要一定要给他多做点好吃的，好不好？希望有机会可以继续支持北京音乐广播哈，继续开开心心。好，8:56，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吴建豪和方大同。

像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 回首叶飘转在枝头，看飞机红的衣裳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 灯一亮无人的空荡，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机中旋转已不见了吗， 远光中走来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渴望能，这悠长命运中的城， 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 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 这是为你写的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往事却不复记忆，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虽然是故的我并不想拥有什么，就让我停留， You 来自于林志炫。上一次他掀起了林志炫风潮，还是在我是歌手歌手节目当中哈。所以呢，现在这一次他来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很多人也是非常非常喜欢他。据说他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初次见面，请多关照的演唱会，他排名第一啊。所以接下来大家都很期待他演出，但是好像看一个新闻说他在录制这个《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时候呢，也是因为现场唱太过于就是投入和尽兴了，以至于他稍微有一点踩空，然后从2米高的升降台摔了下来。据说现在呢，就是没有生命的一些这个生命安忧的问题，但是呢，录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一瘸一拐的，所以很多人也非常担心他，所以在这里送上一个遥远的祝福，希望他一切顺利哈，也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能够继续把《披荆斩棘的哥哥》这个综艺节目完成，因为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也喜欢他唱歌，同时也希望他在这样的一个舞台当中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展示，可以去让自己好好的去发挥。微信公众平台这会儿确实很热闹啊，大家这个获得来的消息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我也看到了好多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的面孔，比方说 Memory 齐飞，好吧，收到你们的祝福了，希望可以跟着带你出发，一起向快乐出发。 A few stolen moments is all that we share. You've got your family.And they need you there Though I try to resist Being last on your list But no other man's gonna do So I'm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样，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爱美， 林忆莲， call 哈，是来给自己喜欢的 Sandy 来打 call 的。Ronnie， 我绝对相信有很多人是在开着收音机，然后呢不一定会随时来微信公众平台给我留个言互个动，但是听到了你感兴趣内容的时候，哎，你们就纷纷的冒出来了，是不是？像 Ronnie 也是，他说。一个是提前一天把这个留言留在这里呢，是怕明天在直播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祝福的话，可能会提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留言，可能就会把他的一些祝福给淹没了哈，不用担心。他说的很有趣，我有一个提醒的 APP， 里面记录了很多朋友的生日，但是我也实在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下载的，然后以什么样的途径导入了这些信息。如今里面又多了一个八月份的狮子的寿星，这也是我所有的生日提醒里面第一个素未谋面的朋友。素未谋面吗？微博上面不是有头像吗？是吧？好赖不会看成别人，是吧？能认出来是个女生。好，你们的祝福我都收到了哈。代表明天的我自己，谢谢你们。Tommy, what I wanna do. In so many ways, I'm attracted to you. Take a day off life, I gotta see you. Coming over right now, make yourself ready.Let's get high from each other, slow and steady. I don't care if we're in love or not. All I know, I wanna make you high. I wanna make you high, babe. I know we just I know. met and I'm moving too fast. I'm moving too fast. Give it to me like I'm your last. All I wanna do, baby girl, is you. You just let me know.I wanted you naked, would it make you blush? Baby, don't be nervous, relax your mind. Gotta say your loving is one of a kind. I don't care if we're in love or not. All night. All I know, all I know, I wanna make you high. I wanna make you high. I know we just met and I'm moving too moving fast. Too fast. 下了一个软件，你最近对那个软件比较感兴趣的话，你就会经常使用它。 啊，这样一个生日提醒的软件，如果在你的手机里面，你可能会经常时不时打开看看，哎，最近有没有一些我的朋友啊、同事啊、合作的伙伴呀、过生日，哎，正好提前给他送上祝福，显得我特别有心思，是不是？如果你说还好，说好在呢，这八月份期间过生日的朋友，就像这些天的英仙座流星雨一样的密集。说明天呢，除了谁谁谁，还有两个前同事哈、啊、也过生日，祝福就可以一扎堆儿的发出去了。你这个也太功利了好吧，我就当做你对于这个 APP 的一种测试了哈，看他的记忆力准不准Happy Day 这首歌要问候一下 TTZZ， 他说昨天晚上把俩娃弄睡后，有时间自己喝上两杯，看了会儿电视，网购了一堆衣服，感觉这样的夜晚的时间属于自己，很奢侈哈、啊、睡到今早八点半才醒，简单的一个早餐之后继续敲木鱼，昨天木鱼和金鱼已经放过了，木有柳德华，只有曹格。 离开真的好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我早睡早起了，我唱歌大声了，不知道不知道有多久没放声大笑，头顶上永远有多乌云在笼罩，谁破心来着，真为你好，是失误这块老跑才是高招，大把青春不该拿去换你带面包，我要 online 整夜嘻嘻哈哈聊通宵，我要研究真美是心交一份报告，我要只顾只地烦恼其他不重要，离开真的很快乐，需要交代些什么，要开心就好了，离开真的好快乐，下一步干什么，直到才有回落， 我要活得快乐 Oh super life， 我要活得快乐， 真是乱有想法， 我要活得快乐 Hey hey hey， 我要活得快乐， 说到就要做到， one day I could take you want you to wonder what's my name, 'cause I need you to want me the same. 'Cause when you saw me washing dishes, saying from afar, only the beginning, I'm only getting started. I don't mind the digging, baby, all will call. I've been in the ashes, singing from the garden, where everything reaches for the sun. Still unsure of what we'll become, but I need you to reach out to me, seeing me more than I could see. 'Cause I'm afraid that one day is only two words we say. I don't wanna let them get in the way. All these plans that we should be making right now, right now. 'Cause who took the time? Where did they take it? Wanna take it back out. See, now one day I'll be running this place, and one day I could take you away, but I want you to wonder what's my name, 'cause I need you to want me the same. 'Cause when you saw me out your window, singing from the garden, only the beginning, I'm only getting started. I don't mind digging, baby, all my heart. I've been washing dishes, singing from the bottom, but one day is only two words we say. I don't wanna let them get in the way. All these plans that we should be making right now, right now. But who took the time? Where did they take it? Wanna take it back? I don't wanna let them break it. All these plans. 带你出发， 中央门走，中央门归， 欲言万里把家回，端望家门似儿飞，走时凄凉夜，幻世尽粗绕门楣，梦如云端长似命，魂的同伴回故园，一生四方终归处，乱歌高颂不为恨。 中央门走，中央门归，笑在脸上。 我们听到是《雨燕回正阳》，也是来自于《最美中轴向》节目当中的一首歌。9:34，带你出发，继续在路上。于丁密，《风里人生》。 这里天气在下雨，你那里晴空万里，镜中的你有。 交集也有平行，行或不行是哲学问题。哎哎哎哎哎哎哎，我在干什么？我是谁？ 起起伏伏的感觉。于丁密的新歌叫《蜂蜜人生》，从歌词或者从专辑的主题来看的话，这一次想要欢快的曲风来讲很多过去所体验到的一些人生的经历，来讲一些大道理，所以可能要看看歌词。我是里面听到一句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让我想到接下来这首歌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慢慢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对于别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我们需要有点时间来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探索外在的世界哈。 我是谁？你是否常常这样问自己？我是谁？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我是谁？是谁用三字帮你定义了你是谁？只有不死自己才安全。 为什么 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丽？为什么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自己？为什么这个世界不给你平等待遇？为什么到底做错了什么？朋友都说你太奇怪，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 每一个动作都被下载， 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你想要的 很简单， 不过就是最普通 的平凡。诚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 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 问他们又说什么，谢谢与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人能代替的我。无论他们有错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 的灵魂放错了身体，会不会是故意整理，不是不小心，会不会你常常都觉得力不从心，会不会坚持要做自己太危险？ 什么难道比较特别就是不对？比什么写下了注解在认识之前？比什么只不过想认真的活一遍？比什么随便就把人顶嘴？朋友都说你太奇怪，在背后把你当成小小小花看， 每一个动作都被瞎猜， 他们说你是个不能容忍的存在。 你想要的很简单，不过就是最普通的平凡。 诚实做自己有时候很难， 但请你勇敢的试一次看看。 不管他们又说什么，谢谢与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知道自己是最美丽的 The most beautiful。 无论他们又说什么，闲言闲语无法伤害我，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没人能代替的我。无论他们又做什么，小动作无法打败我，我只有自己是最美丽的 The most beautiful。 无论他们又做什么， 谢谢 说收啊，这歌肯定就要收到自己的歌曲列表里了。在忙碌的都市的工作和生活的节奏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刻我们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沉淀下来的机会，去好好的想一些问题。但那些问题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困扰你的事情，是一些烦恼。只有到了过生日那一天的时候，多了一重开心的理由，同时也有了一些机会向下思考，向内思考，去想想自己到底我是谁啊，接下来我应该怎么走。好，接下来听歌 Ariana Grande、 Miley Cyrus 和 Lana Del Rey 合作的 Don't Call Me Angel。 Need to say it again, yeah. 经仍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男友音啊，张麦琪，我的名字。已经到了9:50了，快要临近今天三个小时带你出发节目结束的时间。以往呢，我都会在7:00左右的时候点一点在留言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些留言，然后念念一些互动的听友的名字。我觉得既然刚刚唱完了那首我的名字，我们就来点点现在在聊天室里面还在跟戴毅保持互动和交流的诸位。我们要谢谢天使，谢谢1157，谢谢想改名小书童猪猪，还有这边沟里娃 Memory 雨佳珊珊 TTZZ 清风飘扬，还有谁说句心里话，好实在，好怪啊 Co-play at one trip lifetime 在你 magical 开车，云之精 CZH 啊！大家对于明天的我送来的祝福，我收到了。夏花，静，还有没点赞的啊？张怡，他说从头听到尾，有始有终，谢谢。 Everything you want to dream away. Under this pressure, under this weight, we are diamonds taking shape. We are diamonds taking shape. 叫做群狼之歌，刚刚是来自 Coldplay 的 Adventure of Lifetime。 接下来这首歌里面也有 Woohoo， 我们有请 Adam Lovin。 You make me dance, yeah you do. 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hythm when you move. Don't need no plans, feeling loose like there's a rainbow of magic next to you. When it's good, when it's bad, yeah. 谢谢收听今天带你出发，稍后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 拜拜。 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故事开始的真人，那年 real 了之宅，森林游戏的节奏，大乱剧情发展， 一次新奇的温柔，万手化动成真爱，情绪试探糊弄，谁还在摇摆？ 但 you and I， 你知道，他感觉不了这个的浪漫，想要跳快，心跳节拍，黑直白自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